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逢星期一嘅早上啦，九点到十点钟咧都会有佢出场噶啦，佢就系周少祥祥哥，早晨祥哥， 早晨， 系啊，今日你啊带一位嘉宾上嚟之余咧，仲介绍一本书俾我睇， 系啊，其实咧成件事系咁嘅，就系我知道咧有位朋友咧就将会出一本咁嘅书，咁啊同佢倾过啦，我话你本书出咗咧就要向全世界介绍你啊，希望更加多人知道咧，原来湿疹咧系零绝望嘅。你唔使覺得係即係冇前途嘅咁樣咯，咁我相信咧，即係大家聽過即係Natalie 嘅故事咧，就會好有希望咯。好多人濕疹噶嘛，而家我喺身邊嚇，我自己都濕疹過啦。咁我記得三個禮拜前，我咪即係成朝都係講呢樣嘢 啦，節目度講啦，當時就 咁如果各位可以聽翻嘅喎，不過今日唔係我講啦，就係、是、真 過來人 啊，真係個主角咧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一位我哋好值。得敬佩嘅，即系服咗佢吓。嗱，你听下呢段话吓，摘星浮游喺梦幻嘅宇宙，我周围都被耀眼嘅星星闪匿包围住。抬头望见一点正在堕落嘅星光，我用力跳起，将星空舞台嘅射灯砸落嚟。咁咧就系呢本书嘅作者Natalie。佢讲嘅阿林子韵呢佢自己个自白系咁样嘅 ,I get my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, 呢个所谓嘅病为我构成咗天大嘅理由放下从前所有嘅嘢，以前嘅工作啦、环境啦、关系啦、目标啦，冚唪唥都舍弃晒。人生去到呢一度竟然可以进行一次大洗牌，系上天送俾我最好嘅礼物，缠绕心里面嘅枷锁解开咗，諗起过去自己不自爱，令到我爱我嘅人好辛苦，亦都令自己好辛苦。而家我能够终于好好做自己，觉得好自豪。期间我受到太多人嘅恩惠同埋支持，而家我可以喺摄氏35度高温大热天周围走，每日努力向梦想前进。咁连白日梦呢都变成真嘅。佢话 ,everyone can be your teacher, but only yourself can be the healer。我唔叫自己做病人，我冇病，只係啱啱发生咗一件大事。不过其实都可以睇成系小事啦，要好好地去处理啦、学习啦，好好善待自己，好爱自己先体会到人哋嘅爱。拎出最大嘅勇气去面对，感受当下，世界依然系好靓嘅，系嘛？ 祥哥咁长嘅一个介绍啦，好详尽介绍。不如咁啊，已经喺我哋直播室当中嘅呢一位作者咧，佢就系林子韵 Natalie 喺度噶。早晨 Natalie， 欢迎你，多谢你嚟啊吓！你嚟可以帮到好多人啊，至少帮到我先啦吓。 呢本书嘅书名咧就叫做《零绝望：给湿疹的情书》吓。咁头先祥哥介绍咗啦，即系你系有一段时间咧受住呢个湿疹嘅困扰。咁到而家咧，我相信你系康复紧啦，或者系康复晒添啦。咁所以咧就写咗呢一本书，就即系俾我哋一齐去睇啦。究竟佢点样面对咗一个经历湿疹嘅过程呢？ 我都冇谂过，原来你系一个诗人吓，你写到咁靓嘅境界，同埋又系一个艺术家，成本设计到咁靓吓，咁啊真系仲简单，真系唔简单。 Natalie， 不如同你同我讲下呢本书啊，或者你好，我见到呢本书咧，其实你由个设计啦、封面啦，所有嘢全部都系你自己一手包办嘅，出版啊咁样样，有咩令你真系咁大决心要出一本书？系咪真系湿疹呢一个问题搞掂咗啦，康复咗啦？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呢？ 首先一定要多谢你哋今日邀请我嚟啦，反正最开心系我能够嚟到，咁系真系嘅，湿疹推动到我嚟到呢个位置添啦，今日可以喺个节目上面同大家分享，我真系。当中嗰个历程，咁湿疹对我改变就真系好似头先个自白咁样， 重生咁，我直情个自白系 真系要用一个字叫 reborn 啊，真系叫重生。点解我咁讲呢？因为以往即系我入边都有讲我经历啦，我以前系读建筑嘅，前途无限量啦，咁条路都定好晒，其实 very good very nice， 咁但系我又原来我唔系咁喜欢一啲咁样嘅生活，但系我系唔识 voice out 即系我唔。 识去表达，唔识去讲。咁 系咪你自己拣噶建筑呢一个嘅？ 又系我自己拣噶， 应该几好啊，或者你自己应该几中意、几满意噶？ 咁或者可能系咪客观嘅情绪知道呢样嘢好，即系等于啲人哦，做医生就输得好啊嘛。但系其实真正底蕴可能中意艺术嘅根本咁咯。 系啦，咁其实我都可以讲下建筑，其实都系一种艺术嚟嘅。我喜欢入边个哲学，跳出框框嘅思想啦，甚至其实佢系一个好帮到人嘅一个行业嚟嘅、即系改善人嘅生活环境啊咁样。咁我喜欢啊，但系反而真系出到嚟做嘢咧，即系入到社会大学系 啦，跟住 系啦，人民大学入边咧就完全系唔同嘅， 两样嘢嚟嘅， 完全两回事。咁真系因为出咗嚟社会啦，咁同埋呢一个病啦，将我推到去一个位置就系、是，原来我身体好想我有一次机会大翻身，所以喺2014年嘅时候就即系历年两年咁样啦，历时两年嘅时间去到今日，我真系发觉我今年呢个湿疹系一份我上天俾我最大嘅礼物。今年系我人生我觉得过得最轻松同开心嘅日子咯。 哇，因祸得福啊！ 睇翻本书咧，本书最尾嗰度咧有一个时序表噶，就喺度讲 Natalie 咧当初。最初初咧，第一次叫做同湿疹叫做相遇啦吓，患上呢一个咧就系湿疹嘅时候咧，原来睇翻系2000年嘅夏天，边我哋讲翻2000年嘅时候咧，当初系即系发现湿疹嘅时候，嗰种嘅心情同埋嗰个即系情况究竟系点噶？ 当年咧2000年嘅时候咧，好明显就系唔系太多人认识湿疹呢样嘢，咁、连我都系第一次听乜嘢系湿疹。咁 16年咯， 系啊，16年前。 哇，嗰阵时你系读中学？ 小学嘅， 小学 嗰阵读小学嘅。咁啊，小学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？因为我去咗个游学团，我去咗英国。咁我怀疑咧，我就应该唔系太舍得离开啊。咁我翻到嚟香港咧，先发出嚟嘅。咁啊，当初应该就系唔系叫做湿疹，因为湿疹太过。广泛啦，而家俾人形容得咁以前就系喺个额头啊、T 字位嘅时候甩皮啦，出一啲油脂分泌啦，好敏感咁样咯。其实医学上面咧，即系我嘅医生就讲过呢啲叫脂溢性皮炎。咁但系佢哋医咧都系俗称湿疹咁样医。咁当初妈妈就好，即系我妈妈好紧张我嘅一个人啦。咁佢好锡我，周围带我去睇一啲名医啊，皮肤科专科啦、中医师啦，都带我去睇匀晒。咁用嘅方法其实都系坊间而家都仲流传，普遍大家用紧就系食药啦、茶类固醇啦。咁有啲有啲时候就一定会食退敏药啊、止痛药啊咁样。其实嗰个药嘅成分系好犀利咁样咯。咁就所以当初就哇，我觉得。你点解我会得咗一个个个都话断唔到味嘅病嘅咧？即系呢一啲系咩嚟嘅咧？唔似得我食一粒 Panadol 我就冇感冒啊？系啊，诶，原来系呢一世我都好有机会，我要带住佢去过我嘅下半生。 呢个就系属于 Natalie 第一次同呢一个嘅即系湿疹啦、邂逅嘅呢个过程啦。 不如咁啊，我哋休息一阵啦，翻嚟再慢慢继续讲嗰阵时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咧？系咪好严重嘅咧？同埋喺咁多年之间，究竟用咗啲乜嘢方法，希望同佢斩缆，希望同佢分手咧？好唔好啊？转头我再讲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继续翻嚟我哋今朝早呢一个钟头啦，就系、是、每日健康一小时啊！今朝早咧，祥哥请咗一位嘉宾，咁呢位嘉宾咧会同我哋分享佢点样对抗呢个湿疹嘅心路历程，亦都因为佢即系呢个嘅过程啦，所以佢出咗一本书嘅。喺我哋嘅当中咧，就有林子韵或者亲切啲咧，我哋可以嗌佢做 Natalie 啊。早晨啊 ，Natalie。 早晨。 头先你讲啦，2000年嘅时候，因为去咗英国游学啦，好唔舍得啦，翻嚟香港就开始发呢一个嘅即系皮肤嘅病啊，咁样之后点样啊？好多医生都睇过咯，你妈咪又带你睇准所有嘅名医啦，都 系啊。当时就系、是其实好唔愿意搽类固醇嘅、一开头妈妈即系当时类固醇咧都系比较新兴嘅药物啊，叫做咁、我妈妈都系安全派嚟嘅，话人哋未试过或者未见到有啲咩副作用出嚟，都希望我唔好搽啦。咁所以医药费好贵嘅，即系喺中环睇一个即系皮肤科专科嘅医生咧，如果唔用佢有类固醇嘅药物，但系又要达到咧一样嘅药效嘅话咧，其实系嗰、那个。 嗰个诊金系当时嚟讲系去到500-600蚊，咁、你可以计翻啦。其实而家系我谂 around 1000蚊咁样嘅药费。咁、但系如是者，每隔3-4日咧，我就要去见呢个名医一次。 哇，好金啊！ 咁佢搞咗咁耐都搞唔掂啊！ 搞唔掂啊，因为系越嚟越差， 咁、系时候转嘅咯。其实 系咯，系咪名医啊？ 系时候转个名医啊，定系时候转一啲药咧？呢、个都系一个好好问题。咁反观之就系我妈妈当时咧，其实做咗个决定就系、既然冇类固醇嘅药物冇效，咁、应该要试有类固醇嘅药啦。咁、就即系开始就用，即系开始就变成咗我一个十几年查类固醇嘅历程。 历程啊，咁当时嘅情况系点啊？系净系块面有啊？个身体咩部分咁样样嘅咧？ 块面就最主要啦，即系T 字位、额头、耳仔后面嘅接位啦，条颈啦、颈啊、膊头啊，同埋啲手嘅接位啊。通常我最严重咧就系接位，我就好好彩，我都好感恩谂翻，我当时啲手指脚趾都未有事，但系背脊啊，眼盖啊，或者个身体 都影响到个仪容噶咯， 系啊，无论收埋定系会外露嘅地方，其实我都曾经试过出过嘅。 但系你搽类固醇，类固醇搽完之后，你皮肤好干嘅，其实都系另外一种嘢嚟嘅又。 我又试过好干，亦都试过咧，其实佢好保湿嘅，但系咧一定要 keep 住搽。咁我咧就大家都唔好学啦，我系一个好曳嘅细蚊仔嚟嘅，真系。其实我唔听医生指示，佢叫我呢一日查3次呢，其实我係查超过3次嘅，一定係。 因为你担心嘛，当时。 係啦，呢个真係奇怪。 你想快啲好嘛。 驚啦，同埋真係见到唔查呢係唔得嘅。我一查就好似上瘾咁样。 依赖得好紧要。 依赖得超紧要。咁係去到我可以话去到我2014年真係停类固醇嘅时候呢，嗰个症状唔止係一日查3次。我係要拎住嗰支类固醇嘅药膏，我係每几分钟我就查一次。 哇，咁严重啊！咁同埋系13-14年嚟都系咁嘅情况、 啊。系啊， 咁有冇控制得佢住咧？其实我想问一下，呢咁多年嘅年间， 系啦，查就一定要 keep 住查噶啦，即系冇停噶啦。咁、但系中间亦都试过好多方法去曾经系控制过嘅。 例如咧， 咁就例如开始食咗中药啦，有调理啦，因为中医就话我哋啲湿疹咧湿毒啊，排湿。咁试过睇，我谂都睇过成10-20个中医㗎啦，咁多年。咁就都系有帮助嘅，慢慢去调理。咁其实越大嘅时候呢，我嘅湿疹就冇发到全身咁犀利。但系就相对地变咗另外一啲嘅病痛囉。我试过喺2012-2013年嘅时候系半边身生蛇。系啦，有试过即系因为食一啲即系西药啊，又或者中间都好容易有过敏嘅情况啊。过敏未必就湿疹嗰种过敏，可能风烂啦，一定就会跟住我啦。咁试过即系嗰个气管好胀，咁原来就系一啲过敏令到我胀到咧唞唔到气，我嗰阵住大埔，我就妈妈就即刻飞的送我去医院咧去打针，俾我唞翻气， 好严重喎、 啊！系啊，试过瞓，即系咁，因为咁样而瞓过一晚医院，佢要即系留意住我究竟仲唞唔唞到气。咁就中间衍生过好多其他嘅病出嚟咯。 系咁嗱，当然呢个情况，我因为慢慢有听，有了解，有幻想咧。一开始湿疹啫，点解会有医生有冇讲？点解会演变到或者引发到咁多其他嘅一啲病出嚟嘅，或者一啲嘅症状出嚟嘅？ 其实医生一直咧都系冇讲过类似嘅资讯，即系 佢系解释唔到嘅。 佢系解释唔到，甚至呢一啲事都系佢预料唔到嘅，因为 任何中医西医都系啊， 系啦，任何中西医都讲唔到，因为好即系去睇医生。尤其是西医啦，即系以我由湿疹开始睇嘅时候，佢哋即系一贯讲嘅官方说话都系会好啲噶啦，即系食咗药会好啲噶啦。但系我问佢咁几时会唔会断尾啊？会唔会真系再查多一次咁就其实冇事噶啦？佢话唔会啊，呢啲唔会断尾。 哎呀， 其实如是者就系、是。睇过咁多次，咁多个医生，每一次都系好失望咁听到呢一啲嘅 回应翻嚟。 嗯，咁佢咁讲啦，当然你个自信心或者你嗰个心情一定系好低落啦。咁，嗯，当时你带俾你一啲咩嘅问题咧？譬如你日常生活啊，咁你都仲要读书噶，甚或你之后都要翻工噶，你会唔会系嗰啲好怕出街嘅人咧？之后系？ 嗯，其实我是真的好像你咁讲嘅，心底是怕出街嘅，嗯，但我又好鍾意我啲朋友㗎喎，即係我又好 outgoing 嘅，我好鍾意出去玩。 咁先痛苦喎，其实。 咁样就好痛苦啦，嗯，因为我係比较喜欢玩课外活动啦，又我又会唱 choir 啊，嗯，又会即係做一啲嘅一啲職務啊，其實都係 handle 一啲即係一條 team 或者好多人嘅團體。咁，嗯嗯，好似你咁講，我一到夏天咧就好差好差嘅，會發曬出嚟。 哎呀！ 咁就一路查好多類固醇咯，撳住咯，同埋唔開心都唔敢同人講，因為唔敢話俾人知，然後人哋就會話啊，你不如翻去休息啦，你不如唔好出嚟啦咁樣。其實我最唔開心就係呢啲位置咯。 嗯，同埋都真係對自己嘅日常生活或者社交有幾大嘅影響嘅。咁始終女仔又好，男仔都好啦。咁嘅自己個樣，你出去見人嘅時候，你都會思考啊，我整理自己嘅儀容啊，靚仔啲啊，咁人哋先即係社交上面啦，个障碍又会少啲，咁，嗯，大家做朋友嘅时候，你一定会有咁嘅諗法㗎。咁会唔会真係影响到你社交，我真係好想问。 影响社交就唔多，但反而压抑咗自己好多嘅心情。因为好介意人哋点样去望我湿疹嘅地方。尤其是其实可能其他人係好纯粹去关心我。咁，我望下喂你皮肤咁样喎，你点样戒口啦，或者擦药膏啦。 但佢哋唔了解嘛。 係啦，佢哋就唔了解。咁我亦都系先入为主个心态就是，其实你都不了解的了，你不如不要望了，最介意就是一些新认识的朋友，又或者我的朋友一见到我就望住我湿疹的地方，其实我就最尴尬就是那些位置。是啊，最尴尬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想找我窿捐的。 就是造成精神的困扰，由这个湿疹。不过今天 Natalie 呢坐得在这里又出了这本书，即是他将这个问题呢已经是舒缓了他了。同埋我们就这么看，其实真的是应即是感觉你好返晒，咁但係到底即係当中经历过啲咩，或者做过啲乜嘢，可以出到呢一本书，好开心同大家去到分享，係零绝望嘅呢？不如我哋休息一下，转头返嚟再请 Natalie 同我哋讲下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继续翻嚟直播室啦，咁啊长哥揾嚟咧呢一位嘅朋友啦，叫做林子韵，我哋就叫 Natalie 啦，因为佢啱啱出咗本书啊，第二版噶咯，叫《零绝望给湿疹的情书》。头先都讲啦，一路你听嘅话都知道咧，湿疹俾 Natalie 咧一个好大嘅困扰啊，由2000年开始咧，去到2014年嘅时候先开始停咗呢一个类固醇，真系咧用其他方法系希望可以彻底地解决呢一个湿疹嘅问题。哇，呢13-14年嚟用呢个类固醇，我谂呢场仗真系好难打， 话中间又搞到又生蛇，又有其他风烂性咁样， 好多嘅问题喺当中啦。咁不如咁啊，嗱，上半部分我哋讲咗好多唔开心过往嘅一啲经历，过咗去噶啦。下半部分，不如我哋讲下你点样改变呢样？ 转捩点喺边咧？ 系啦，喺边度咧？ 转捩点咧，即系睇翻我自己写呢个 timeline， 其实都几特别，因为咧就系，是，正正去到2014年，我出咗嚟做嘢嘅时候咧，我发现原来我嘅工作即系可能我唔系太喜欢啦，真系俾咗好大嘅压力我自己，其实就呢种压力咧，令到我嘅湿疹就越嚟越严重啦。咁去到2014年嘅时候，嗰陣當時呢開始有好多養生啊，或者即係自然療法嘅資訊呢喺網上面。咁我當時其實我冇諗過要點樣去搞我個病，我都仍然覺得要食重啲藥啦，要睇多幾次醫生啦，應該要睇多幾次中醫食藥，唔緊要嘅，即係有得食藥，我 勤力啲啦，最多可 係啦，我生活上都仲有醫生可以幫下我啊，咁樣咁啊，但係我媽媽又喺網上面就揾到一啲自然嘅療法，就話不如你試下啦，啲人話咁樣會減輕啲症狀，減輕症狀，咁我聽到試下啦，咁我第一樣試係試啲咩咧？就係，試一種叫做油拔法嘅方法。咁，我当时咧选择去试咧，我仍然系好依赖西药嘅，我觉得我可以一路食西药，我一路搽类固醇，咁然后慢慢减轻，就用呢个油拔法嘅。咁，其实油拔法佢嗰个概念就系，即系要每一朝头早 酒，咩都未进食，即系进食之前啦，或者饮水之前咧，就将一啲天然靓嘅有机嘅油就摆入口，咁就朗口嘅，其实是一个朗口嘅动作，咁留喺个口入边大约10至15分钟咧，就要掠翻出嚟嘅，咁因为个 要留咁耐噶， 系啦，就好似朗口，好似清洗你个口咁样，咁其实佢原理就系讲紧啊，因为一啲细菌啊，佢哋个细胞膜其实可以溶喺呢啲油入边啊，简单啲嚟讲，呢啲油就可以带走啲菌，咁我觉得诶。我食药我就惊会出事啦，惊个身体唔知有咩反应啦。咁啊，攞翻出嚟应该冇事啦啩。 系咪椰子油嗰啲都靓？ 系啦，咁我觉得啊，应该好安全啊，可以令我安全咁样慢慢去减轻嗰个湿疹个程度。咁啊试啦，哇！结果真系一试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咁点解咧？因为我一试呢样嘢嘅时候，发觉原来佢真系帮我身体清理。同埋排毒嗰个功效好大，咁我甚至系试过，即系连类固醇咧都真系已经无效啊！对我面上面可能眼盖啊、额头或者颈嗰啲红疹，完全系控制唔到。咁所以当时咧，我系继续再去问其他人啦，再去睇网上面搜寻更加多关于即系呢啲疗法嘅资讯啦。咁啊，发现咗原来呢啲叫好转反应，甚或至叫做。排毒反应，咁因为我哋身体其实我搽咗咁多年嘅类固醇，原来佢积存喺我嘅皮肤嗰个层嗰、那个真层嗰度，咁然后咧，佢系唔会经由身体其他地方排出嚟嘅，咁佢锁死咗喺度，甚至即系同我其他可能抗生素啊，其他啲西药咧，都系留喺我身体入边，咁呢个时候咧，佢就。即因为我用咗油拔法啦，又停咗其他西药，就帮我开始身体自己识得去排翻呢啲嘢出嚟。咁、所以呢啲反应咧系俾我好大冲击嘅。其实可能一开始都好吓亲我自己噶，但系我可以坚持系因为我当时真系睇到好多人成功嘅例子。 佢发得几耐咧？但系 呢一个过程其实我大约发咗。2至3个月， 哇！ 我就去到冬天，即当年秋天、冬天嘅时候咧，就开始收尾啦。咁就开始好少少，因为我嘅症状系即我嘅湿疹啦，最严重嘅时候系春天同埋夏天嚟嘅时候， 一热嘅时候啦。 系啦， 啱啱识你嘅时候就系咁啦。 系啦，你啱啱识我嘅时候，因为我都要介绍下啦。我认识长哥咧，其实就系喺佢嘅断食营入边去认识佢。咁 嗰时系另外一个人咯，同而家完全唔同样啊。 系啊，我都好惊喜啊，因为真系可以令到人哋唔认得我系边个啊。 咁啊，长哥当时你有冇特别俾啲意见啊 ，Natalie 啦？ 有噶，有。听下 Natalie 讲啊。 系啦，咁即系所以就啱啱讲啦，而家讲翻啲开心嘅。即是一啲启发啦，我其实从长哥即是嗰段食营咧，所得到嘅嘢系远超乎我想象啊！因为一直我就算即系用油拔法啊，中间可能用一啲椰子油啦，用一啲其他嘅疗法都好咧，都系限于方法上。咁去长哥呢个段食营，因为我都系上网或者一啲身边嘅朋友讲过，你去试下呢啲方法啦，可以重启你的免疫系统。都我嘅期望啦就系。啊！我就睇下可以重启几多先，咁但系原来去到长哥嘅断食营咧，系进入咗好多我心入边嘅一啲感受，帮我带出咗原来我个心入边好多心结咧，系令到我湿疹。即系维持咗咁多年、原来呢啲都系我自己造成嘅。咁、我喺嗰、那个断食营入边，我最记得长哥咧同我讲啊，湿疹嘅朋友有三个性格嘅特征。咁、我心谂吓、长哥，我同你咧 high bye 夹埋 high 同 bye 都唔够三五句啊！都话你一讲就讲到我咁重嘅，真系点解可以咁嘅咧？咁、当时我譬如讲完呢三个特征之后，我真系一路喊一路喊。咁啊，同营嘅营友咧系即刻帮我问咗好多问题，咁、而令我觉得啊。我是不是真的要从这个方面想呢？他讲了哪三个特征呢？真的很令人惊讶。第一个他就说、因为这个湿疹是我们皮肤上面的一个病啦，在皮肤发出来啦。其实皮肤有什么功用呢？就是我来保护自己啦，还有展现自己嘛。因为我们人家一看我们的时候， 人哋睇到我皮肤 咁咯，系啊， 系啦，睇到我最外表嗰层。原来咧湿疹嘅人咧，有个第一个特征就系成日觉得人哋喺度虾紧我，嗯、即系我系为唔到自己嘅事做决定， 系 我做唔到主 自己， 系啦。咁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好介意别人点样去睇我自己，咁、 嗯、 未必净系个外貌、啊，咁、 嗯、 亦都系系啦评价啦，甚至系工作上啦、能力啊、行为啊、仪态啊，边、嗯、一样嘢都好，好介意人哋点睇。咁啊，第三就系、是、其实都系前两点引申出嚟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又保护唔到自己，又即系觉得 介意人哋睇法， 系啦，咁我就变咗自信心好低咯。 嗯 表面好似真系好开心过啊，同埋诶做好多嘢都好即系好优越，好好叻，好好咁样。但系其实心入边觉得啊，自己成日都系做得唔够好啊，唔、 嗯、 够自信心， 即系都系一啲嘅心病， 系 就积压得太耐啦。 系啦，咁、啊，当时真系令我觉得好惊讶，同埋即系呢样嘢都令我沉淀咗好。 咁、嗯、但至少你揾到个方向咯，即系你揾到阿长哥所讲嘅呢几个方向，然后你就对症下药啦。 系 就喺呢三个方向入边咧，就即系希望改变啦， 去 处理佢啦。咁啊，跟住变成而家我哋上到嚟直播室见到嘅 Letty， 因为我头先揭住本书，又听阿 Letty 嚟讲，跟住书入边有好多咧，佢以往即系一啲嘅 惊吓图片， 我 真无法想象佢以前好严重湿疹嘅时候个样。 跟住除咗个样之外咧，我见到佢大髀啦、颈啦、手啦，好多嘅啲照片，全部都系 Letty 咧，即系湿疹嘅时候啊，处理嘅湿疹嘅时候嗰啲嘅情况。到你依家望到个直播室见到 Letty， 哇！唔同晒个样，完全唔同啊！咁当然嗰啲疹就退晒啦，唔见晒啦。咁相信佢呢一段时间咧，佢系真系好坚强啦，好努力咁去处理啲湿疹嘅问题。一阵间翻嚟咧，我哋仲有一节短短嘅时间，继续同阿 Letty 再倾佢喺呢一段对付湿疹嘅时间，究竟佢面对啲乜嘢，有啲咩得着呢？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里面，今朝呢位嘉宾 Natalie 咧就同大家讲啊，佢点样对抗湿疹。当然啦，即系对抗湿疹咧，好多人有唔同嘅方法，你可能会选择睇西医啦，有啲人睇中医啊、皮肤科等等啦。咁我哋今日咧 Natalie 咧就话俾我哋听，可能佢从天然嘅疗法咧去到着手嘅。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之后你有兴趣，不妨鼓励大家你上网睇多啲资料，睇下呢套啱唔啱你啦。因为毕竟有好多人从唔同嘅方法里面，佢哋处理同一个嘅问题咧，都会有佢哋不同嘅成效嘅。咁今朝做 Natalie 呢个分享咧，就系一个天然嘅疗法方面咯。 系啊，头先听阿 Natalie 讲咧，我谂起一样嘢、嗯，就系佢提到个排毒反应嗰度啦。所以阿长哥教人哋食生咧，同、埋教人哋即系医咩病啊，就做咩疗法啦，包括即系头先你提到嘅咩油拔啊嗰啲啦。我成日都强调要了解排毒反应，因为嗰啲嘢出咗咧，你唔知道咧，你会好腾鸡噶，你会 让 天冧落嚟，以为自己做错晒嘢啊咁样。其实做啱咗嘢先就呢啲嘢，所以。阿长哥同我哋唔同咧，我系坚持话你一定要明呢样嘢咯。 Natalie 咧，当时你系点样处理嘅喺呢一个部分？ 喺呢一部分，咁当然第一样嘢真系好似长哥咁讲啦，我好了解啊，原来我真系喺一个好转反应或者喺呢个排毒反应当中，咁、令我自己个信心好大咧，坚持啊，我真系要尽快去排毒啦，反而我要加速我排毒嗰个脚步，咁就当时咧真系用咗所谓我哋有排毒嘅三步啊，咁、就系、是、认识个长哥就系、断食啦，咁断食之后咧就开始尝试我食生嘅生活啦，咁然后仲有加多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我即知道咗，原来我哋嘅肠咧，对于我哋身体即尤其是皮肤上面咧，嗰、那个毒素嘅问题咧系好有密切嘅关系。咁、原来咧我哋灌肠或者去做一啲洗肠咧，系对于排毒系非常之好嘅。咁我可以讲下即断食啦。咁断食我系喺个营度认识咗咧，我自己做咗几日断食之后咧，我就开始自己每一个月都 set 一个时间俾自己，可能我每2个星期我就做3日嘅断食。咁、我断食咧就系、是、跟长哥教路啦，我就会打一啲 green 嘅 smoothies 啦，即系佢嘅菜螺啦，系啦，咁就会整一啲茶啦，一啲汤汁咧， 斋饮流质嘅嘢咁 样。系啦，咁其实嗰3日就会斋饮流质嘅， 系咪好肚饿噶？ 可能因为经历过真系。 有唱歌嗰陣咧，又同埋佢嘅 team 去帶住咧，經歷過就係、原來有大自然啦，同埋有其他人一齊去做呢樣嘢咧，就唔肚饿嘅，反而就经历得几开心嘅，咁令到我就算我自己翻紧工咧，我都会去做呢个断食嘅。咁、其实最重要系真系我喺入边学得到啦，就系、要令到自己个人系轻松啦、开心，同埋真心自愿咁去想去做呢一种方法咧。咁呢一个断食咧系会过得非常之轻松同埋开心， 信念都好紧要。 系啦。 咁你依家算唔算系全面咁康复晒咧？我想问下，即系依家我哋见到 Natalie 啊， 好人好姐， 真系啊，皮肤好 好靓，好青春， 系啊。医生点样去判断你啊？ 即系依家呢段时间， 系啊，去见翻你有冇惊讶咧？ 我冇特登去见佢、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地方就系、医生真系可能我有事我先去揾佢，咁、就冇事，我梗系唔想嚟探你。 咁你而家即系呢个状况咧，即系可能好似呢个状况，其实维持咗几耐啊？ 维持咗几耐？其实都维持咗大半年噶啦、 但系冇当中系冇翻发翻嘅。 佢系我系冇经历过翻发翻嗰个阶段嘅、其实都可以透露少少，即系心态上就系、因为我每年都系春夏天嘅时候先特别严重，咁、去到今年春天一嚟咧，其实我自己都担心，会唔会翻咧？ 有湿会唔会开始？ 系啦，点样都会即系有啲试验嘅，我就都惊自己今年啊会唔会其实会发翻出嚟、但系我系一路由春天去到夏天，去到依家啦，其实入秋啦。我是越来越每一日都更加有自信，因为真的原来没事的，同埋我都可以即系几有自信咁样去讲，就系、我而家是防晒又唔会搽啦，我平时即系一啲 skin care 我都唔会买嚟用啊、其实而家我系净系朝头早搽芦荟，甚至有时用下椰子油，就系咁样噶咋， 系 即系悭即每一个月都悭翻好多，可能护肤啊、扮靓、简单 好多咁样出门口度， 系啊，所以其实好开心嘅。 真系犀利啊！咁仲有一啲时间啦 ，Natalie， 其实你有啲乜嘢说话，好想同收音机旁边，我相信我啲听紧嘅听众都可能面对紧湿疹嘅困扰， 好想学你，好羡慕你。 有啲咩说话你想同佢哋讲咧？ 我想讲其实一个病咧，真系好似长哥咁讲，系你想你愿意唔再病啦，你就系真系可以完全搣甩呢一个病咯。其实病真系一份礼物嚟嘅，如果唔系因为病，咁我今日都未必有机会可以坐喺呢个直播室度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同埋就系、关于即系大家都会问，咁你点样去决定啊？你究竟用唔用呢种治疗？我会就系话我自己做嘅方法就系、我去了解每一件事，我了解呢啲反应系乜嘢，我每日都为自己去记录咯，因为只有自己其实先系最了解自己状况，咁医生都未必够你了解，所以喺选择你系睇边一个医生之前，我真系好建议大家，不如你为自己记录啊，记录低自己所有反应、所有嘅一啲选择、所有啲谂法，咁、其实喺你选择睇唔睇医生之前，你仲可以选择啊，我究竟唔睇医生，我仲可以有啲咩嘅方法令自己康复， 所以了解是好好的提醒，因为不要人家讲你即是走去做又未必适合你，你自己又不知道做完之后怎么，其实了解和记录这个真的很重要的过程，所以我经常都在节目里面提我的听众的。 这个就是行为上、心态上有没有什么提下听众？ 心态上一定要坚持。当你好有信心，你知道啊，那个疗法是适合我的身体，你又为自己记录，做到决定的时候，真的一定要坚持这个决定咯，坚持到我见到效果为止。因为咧，永远成功一定是经过你的努力同埋。 仲有一样你做得好好的，就是你先得多谢你个病啦。你觉得呢个病帮到你？ 系 你冇闹佢，你冇憎佢，你冇叫佢走。 系啊，我感恩啦，因为我觉得应该上天是有一个原因俾我去经历呢一个病，咁我觉得我一定要即系因为呢个病而去分享，而去更加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。 心态嘅改变咗，可能都对个病情系有帮助。西医成日讲啦，即系靠个意志噶嘛，就算都 系啊。咁啊，今日咧上嚟嘅呢一位嘉宾 Natalie 咧，大家你可以即系都可以买到佢书嘅，或者去即系睇一睇佢嘅心路历程，点样对抗呢个湿疹吓。咁啊，据讲长哥嗰个六颈林咧有得买嘅。 咁 同埋唔难睇噶，啲字其实唔多嘅，系啊，大家好容易吸收到 嘅。系啊，咁我谂真系噶，呢、這个湿疹问题真系好多噶，听众或者系呢、這个唔系听紧我哋节目都系啦，好多人面对紧呢个问题，有无从入手，耐唔耐即系翻嚟揾下你，搞下你咁样样咧，不妨你参考一下 Natalie 佢嘅做法， 要改善啦，系、啦， 或者从中揾到一啲方法都唔出奇啊。今日唔该晒 Natalie， 唔该晒， 唔该晒陈 哥， 唔该晒， 唔该晒， 感恩。